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9面第五行，第五行，从第一句看起。一，通赞佛德，救大神通慧，救者救尽，达者洞达，神通慧者，神通与智慧。前面三首半的偈颂，一共讲了四章事情。第一首啊，赞叹阿弥陀佛的大德；第二首呢，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；第三段呢，第三首是赞叹极乐世界，最后这两句是赞叹法性。这是第一段，通赞佛德。经文上第三句是救大神通慧，就是究竟，达是通达，究竟通达，没有丝毫障碍。神通慧，神通与智慧，神通是指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叫六根。这六根起的作用啊，没有障碍的。比如我们眼能够见色相，但是有障碍。我们能见近处啊，不能见远处。如果当中有障碍，我们就见不到了。有一张纸遮住，我们就没办法透过去。这叫有障碍。无障碍呢，它什么都能见。我们睁着眼睛，能不能看到极乐世界？难。极乐世界很远，远近都没有障碍，这叫洞达了。远能够见到宇宙的边际，近的能够看到量子，现在讲量子，佛经上讲极微之微。我们在这个经前面注解里面呢看过，毛尘的微点，毛是我们汗毛，一根汗毛的尖端，这个一毛是指它的尖端，一尘是指一粒微尘。微尘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像现在所讲的原子、粒子、夸克，肉眼不能看见、看不见的这些微尘，这些微尘都很大了， 啊，是微尘里面的微点啊，毛尘的微点，那就更细了啊，也许就是现代科学发现的叫中微子啊，这是近代才发现的，这个很最小了啊，现在讲的小中微点最小了，100亿个中微点聚集起来等于一个电子围绕原子转，原子核旁边是电子，那一个小的电子100亿个中微点啊，大概可能吧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了啊，肉眼可以看见，那没障碍啊，我们今天这个眼有障碍，这眼就不通了啊，这神通两个字我们就没有了，就不通了。佛告诉我们，神通没有障碍的，眼见色没有障碍，耳听声没有障碍，眼见色障碍太多了，我们今天这个眼只能看到一定的光波，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清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清，比这个光波长的是无限多，比这个光波短的是无限短，我们看不到东西太多了，不能说看不到就没有啊，真有啊啊，佛说给我们讲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神通是属于德啊，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此地所讲的究竟神通慧，我们都有啊，现在为什么失掉了呢？妄想太多了啊，念头杂了，杂念太多了，心不清净啊，所以这个能力失掉了啊，失掉还剩下这么一点点，微不足道啊，我们今天六根起的作用啊，啊跟我们的本能相去太远太远了啊，有没有失掉呢？佛告诉没有失掉，只是当中有障碍，障碍去除了你就恢复了啊，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就是我们受这个害多大啊，现在还是继续不断的妄想分别之处，立根的人，聪明的人，听到佛这个说法，立刻就把妄想分别之处放下啊，那么他的本能立刻就恢复啊，经上讲的就达神通慧，他就现前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万缘放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表演给我们看啊，那么在中国唐代慧能大师也表演给我们看了啊，五祖跟他讲经观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彻底放下了啊，就达神通慧就现前，说明什么？真的没有失掉 只是迷了，所以这个识叫迷识，不是真的识掉了。啊，迷起了障碍的作用，啊，让我们六根的作用局限了，受到极大的局限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放下，我们真放下就听话了，真的是好学生啊！啊，不肯放下那就难了。啊，但是佛不舍弃众生，生生世世，无论堕落在哪一道。佛菩萨始终不放弃，跟着我们呢。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那佛菩萨念念是帮助我们，启发我们。那希望我们自己能觉悟，能回头，叫回头是岸。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修复，能不能得到好处？能得到好处，好处是阿赖耶里面佛种子，好处就是这个。除这个之外，你造作这些业，通通要受报应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业，也没有报，所以带着这些东西不能见性，不能恢复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，不能恢复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有别的，放下而已呀！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情执太重，认假作真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。啊，认假为真，真的呢不知道。一真法界相似的真，还不是纯真。啊，自信是真实的。净宗里面讲常寂光啊，常寂光是真的。啊，摄报图是相似的真，它跟真靠得最近。在摄报图里面，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淘汰尽了，就回归于常寂光了，你才真的究竟圆满。常寂光叫妙觉位。啊，一真法界里头，从初度到等觉，41个位次，住十报土啊！啊，妙觉就不住十报土了，十报土不见了，常寂光现前了，啊，回归自性。这下面六波罗蜜经有一段经文，弥勒百佛云：“啊，弥勒菩萨向佛请教，何名为神通智慧？ 啊，也就是说神通智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佛言，神通者，你看，能以通力见即为色，是名神通。这是举个例子，眼。啊，你的眼睛能够看到极微色，极微之微，这眼的神通。啊，我们凡夫只有肉眼，天人有天眼，啊，天眼的通力比我们就大很多。啊，一般天人都能够见到六道轮回啊，都有这个能力啊。啊，越是往上面提升，色界天人的天眼比欲界就大得多了，无色界天人的神通比色界又大啊，越往上面去那个能见量就扩大了啊，到佛的地位才真正究竟圆满啊，等觉菩萨跟佛还差一等，也能见到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但是见得比较模糊，不是很清楚。见到了啊，妙觉果位才真正清楚明了啊，这是你自信本能。圆满恢复啊，这个能力不是从外来的啊，智慧神通都不是外头来的，是你自信本有的。一进法眼，智识性空啊，这个进是智慧。清净心起作用就叫智慧不起作用我们称它为定功啊，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是自信本定啊，自信本定起作用就能生万法啊，许万法也不是真的，万法是自信所变现的，能现能变的啊，知道是性空。所有一切事这个色法本体空寂它没有自体啊，那么一般色法讲物质这个地方的色法包括精神现象在内五根啊，六根所缘的第六意识缘的是精神现象啊，知道自心空寂啊，现象是怎么成就呢？是众缘和合而成就的。 缘聚就有相啊，这个有相，这个相包括今天科学里面讲的三种现象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啊，这个相是通通都包括。啊，那么这三种现象都没有自性，所以叫做自性空啊。于是你了解事实真相的，相由是幻由，没有自体，所以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一不去除，现象在面前。你没有起个念头说我要控制，我要占有它啊，我要享受它，你不会起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自他都不可得啊，我自己自性空寂，外面所有现象自性也是空寂，所以这个念头不会生的，这叫一不去着，不取相，不着相，这是什么？这智慧。换一句话说，智慧是什么意思？智慧就是不着相，对于现象清清楚楚、了了明明，不是着啊，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智慧。啊，着相是什么？着相不是智慧的，着相就叫做情识啊，你在这个幻象里头起了情执，知识之处，情是迷啊，情不是智啊啊，六道凡夫肯定生起来是情执，它不是智慧。情执一定要知道，以情执为心，所以你心里想的、心里念的，情执这个心呢，是轮回心。无论干什么事情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都叫造轮回业。啊，不过念阿弥陀佛是轮回列头最好的业，不多三恶道啊，来天来生呢可以得人天福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你的麻烦就大了啊，你想想。你一天念多少时间佛号啊，不算这个数字，你一天念几个钟点佛号，还有几个钟点胡思乱想啊，你自己好好的去算算这个账。一天如果真正能念四个小时佛号，还有二十个小时啊胡思乱想算你每一天四小时的佛号功夫很得力，你果报到天堂啊！啊，你就享天福了。人一享福就糊涂了，把佛号都忘掉了，福享尽了，你那二十四个小时的胡思乱想罪报就现前，让你到三恶道去了。我们想到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没有不恐怖的，没有不害怕的，怎么办？我把它调过来，我每天念佛二十个小时， 打妄想这四个小时，你就肯定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那四个小时是什么？四个小时睡觉了。念二十个小时佛，四个小时休息。对吗？这释迦牟尼佛定的。佛陀在世，他们僧团里头，夜晚睡觉四个钟头。啊，中夜是睡眠休息。啊，中夜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四个小时。是僧团里面休息安息的时候。两点钟就起来做早课了。啊，一天吃一餐饭，吃一餐饭是中午，啊，中日分，印度把一昼夜分作六个时辰，啊，白天是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晚上是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，啊，我们中国用子丑寅卯十二个时辰。啊，印度是六个时辰，现在外国人用的24个时辰，所以叫小时，比我们中国小。啊，不想啊，不知道啊，糊里糊涂过一辈子，想起来是真可怕。啊，今天天听，天天念，天天在讲习，可是放下经文马上就没活了，依旧是情时当家做主。啊，都还自以为是，这个问题严重啊。啊，你要不冷静细心去思维，你自己不能发现，还认为自己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啊，到最后不能往生，还搞六道轮回，这个时候埋怨佛菩萨不灵，佛菩萨骗了我，那就是罪上加罪，这个念头一生地狱去了啊，为什么呢？谤佛、谤法、谤僧啊，不知道错在自己，还得怪别人呢。啊，那么这个第一段讲义，佛赐闻诸世间极为小身，是名神通，这是二。啊，耳的痛啊，而是闻音呢，极微小的音声，极微小是什么声音？是一念不绝。最初的这一念波动，它有声音了，这是最微小的声音了。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那里头的一念，那一念有声音。谁能听到？佛经上讲八地以上啊，也就是说菩萨位次里头，级别里头最高的五个级别，他们听到，他们见到啊，这极微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 这五个位置他们见到，七地以下呢，听说知道有这回事情，自己没有证得啊，就是即为思没见到，即小声没听到啊，余诸音声勿无言说，立诸譬喻使命智慧，于一切音声没有言说。为什么没言说？音声跟色法一样，自心本空。了不可得了啊！是立住譬喻，跟前面讲亦不取着意思相同。他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不动心，不起念头，这是智慧。为什么起心动念？你被音声干扰了，听而不闻，听若无听，就对了。跟色一样，见而无见，无见而见，听音闻而无闻，无闻而闻，清清楚楚，色相声相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智慧，也就是没有被外境干扰，自心本定啊，对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取不着啊，这是智慧。凡是受干扰了，就叫烦恼。你生烦恼不生智慧，生智慧决定不生烦恼，五根聚了两个眼耳鼻舌省略掉了，后面是第六个佛子，能知一切有情心行失明神通，这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跟前面不一样，前五根是物质现象，物质起作用，第六是心的念头起作用，意念它是心法，它不是色法。心能知，知一切有情众生的心性。心性是他起心动念，这叫他心动。别人起心动念，你都知道啊，这是痛啊。 啊，了诸有情妄心非心是名智慧啊，这真有智慧，知道这一切众生啊，起心动念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妄心呢？它不是真心，真心永远不动啊，如如不动，妄心在动。妄心是什么呢？妄心是阿赖耶里面的作用啊。世间人常说三心二意，三心二意是佛教的术语现在确实有些人排斥佛教啊，反对佛教，可是嘴巴里说话很多都是佛语，这是很可笑的老师兄。那你不叫三心二意是佛教的说语啊，你怎么还用它啊？以前赵普老在世说过话，中国人要离开佛教就不会说话了。不是，说话里面是有意无意，很多说语都是佛教的，都出自于佛教的啊，没有佛教的术语你就不会说话了。这话讲得很好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由此可知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啊。啊，这他心通。啊，你能够通达明了这些有情众生，有情就是六道众生，他们是妄心，他不是真心，非心就不是真心，这是智慧。六道众生都有妄心，真心并没有失掉。下面也有个也是这个第六意识的啊，这属于阿赖耶识的。前面讲是第六意识，佛次与过去际习借意念是名神通啊，你能够想到过去的事情。昨天的事情记得很清楚，去年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。这是神通啊，这是阿赖耶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所起的作用，全部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呢，都落在阿赖耶里头。阿赖耶好像是个资料库，全都有资料啊，起心动念全有资料啊，藏在哪里？藏在阿赖耶识里头。啊，阿赖耶识是我们的资料库，无始界以来到今天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在里头。你要说人不知道是假的，所以你要肯定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，只有迷惑颠倒的人不知道。啊，心地清净的人完全知道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神通的人不知道。有神通的人全知道，一个都瞒不住啊！那对佛菩萨讲的更不必说了，佛菩萨是圆满的神通智慧，你怎么能瞒他？啊，你在他面前作假， 你欺骗他，他不是不知道。他怎么对待你？他是用智慧对待你。什么叫智慧对待你？他不执着，他通通清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个善念，人天福报；你一个恶念，三途地狱。他就清楚啊，明了啊。天堂地狱在哪里？空空如也，自信本空啊。可是什么呢？你一个善念就现一个天堂，你一个恶念就现一个地狱。啊，这个念头会现象的。啊，你现这个现象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感受到啊。天堂你有乐受，地狱你有苦受。啊，苦乐感受是你自己事情，别人不知道。可是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明白吗？佛有智慧啊，你做让你做，佛不会制止你啊。佛要是制止你，那就被你拖下水了，他就不是佛了，他就变成凡夫了，他不被你拖下水了。他聪明，他有智慧，他如如不动。看你造业受报，什么时候啊？你罪受的太多了，太苦了，你不想再受了，哎，这个时候佛就来度你了。为什么？你觉悟了，不想再搞轮回了啊，他才来帮你忙啊。你还没有觉悟，佛不会帮助你啊，不是不慈悲也。是你不能接受，是你没有感，佛就没有应。你要有感，他才有应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感是对妖魔鬼怪的感最强烈、最多。啊，妖魔鬼怪是什么？杀盗淫妄。啊，我们这种意念很强，所以跟妖魔鬼怪很近的，跟佛很远。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搞清楚，不能不明了。啊，为什么？真的清楚了，真的明白了，你就晓得净宗之可贵，净宗不能不学。啊，净宗可以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本经后头有一品，品题叫如品得宝啊，这个形容的太好了。我们有了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决定得救啊。啊，可这个法门要清楚，要认识啊，你的心才发得起来。你认识不清楚，为什么？还是迷恋在这个情执上。不能说你不认识，你认识程度不够啊，你还不能把情执放下。啊，放下情执就是放下六道轮回，放不下情执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学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道理就在此地。 了甚意空，是名智慧也。在这个从上面这个念，了佛土空，是名智慧。佛次了知根性差别之相，是名神通。了甚意空，是名神通。能知诸法，是名神通。了俗如幻，是名智慧。如上之殊胜神通智慧，悉皆究竟通达，故名究达神通慧。这后面几句话说得很深这段注解读得真好，把究达神通慧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知道过去，就是你也能够回忆到过去，这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能缘过去，能缘未来，他能够想象未来这是神通。了佛土空，是名智慧。佛土是空的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土还不是空的吗？一个道理十宝庄严土是佛土，它从哪里来？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证悟没有解悟有了。经上讲得很明白，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，自信能生能行，阿赖耶识能变，识就是分别执着，有分别执着，它就起变化，就能变；没有分别执着，现在这个相不变，所以十宝庄严土里面的人居民，没有一个有分别执着，不但分别执着没有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这是华严。原教初度以上到等觉41个阶级，他们都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六根接触境界，眼见色耳闻声，人家不起心不动念的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动念头，这是佛境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起心动念，但是没有分别之处，是菩萨境界。菩萨跟佛差别在此地，菩萨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菩萨住净土净土就是四圣法界。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，这是六道凡夫，这叫秽土，就是有染污没有执着它是净土，它没有染污所以在十法界里面叫四圣，声闻缘觉菩萨佛 这些人住净土，这不是佛土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极乐世界讲四土，常寂光是真的佛土，这个里头见与不见不能谈，不能谈见。啊，十报庄严土是佛土，此地讲的了佛土空，这是十报庄严土。啊，这个里面的人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佛土啊，方便有余土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。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，方便有余土的四圣法界啊，凡圣同居土是六道秽土啊，但是西方世界特殊它有凡圣同居土，但是凡圣同居土里的只有两道，人道天道，他没有恶鬼地狱出生，没有，他也没有修罗罗刹，没有这个啊？为什么没有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，四十八愿头一愿，他就希望将来他教化众生这个地区啊，有十八界，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里头没有三恶道，这是弥陀本愿功德的成就。啊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这种加持我们无法想象，真正叫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你想不出来也讲不清楚，讲了你也不懂啊，用比喻来说，能够有一点仿佛啊，好比你到人道来投胎，你投胎到帝王家，生下来你就是小王子，你就受到皇家那种富贵的待遇。啊，那是你的能力吗？不是，老子是皇帝，想的是老子父，不是自己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，是教主啊，那个世界是他的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所成就的，你到那去就享受到四十八愿，条条你都享受到了，一条都不漏啊！这个佛宝多大，十方诸佛如来都比不上啊！所以我前面讲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念佛的人佛宝世出世间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。为什么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好像是我们这个

用现代学术上的名词来讲，这是哲学上的名词。第一义，大乘教上常常说，意念不绝。这个意念就是第一义。你怎么迷的？我们今天来问，宇宙怎么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大乘经教里面说的，它的起源就是一念不绝。一念不绝，这个义就是第一。为什么会一念不绝？那就叫理。即时一念不绝，那叫事。理事都不可得，叫空啊。为什么理事都不可得？你要真说不可得，人不服啊，我也不服啊。搞了这么多年呢，才把东西搞清楚了，服服帖帖的。到什么？到我们念到菩萨出胎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，恍然大悟啊。才晓得这个一念。一念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当下。这个一念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为什么？他的时间太短。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一念，这我们就能理解了。你说这一念你就完了，没不在了，那就变第二个一念了。念念都是第一念，没有第二念。像我们看电影，这个底片，你要看到底片的话，每一张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它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才24张。这叫第一义，第一义空啊。那我们今天看感觉的这个感官的世界是什么？是这些第一、第二连到起来。连续下不是真的，每一个都是第一念的，没有第二念的。第二念应该第一念完全一样啊，它不一样啊。你在这个问题，没有一张是完全相同的。我们就是大同小异，没有一张绝对相同。所以不能说相续相，相续相是张张相同，这叫相续，它不同。所以我对相续相加两个字，相似，相似相续相，它不是真的相续相。这一念的意思要跟你说，就是第一义就是一念，第一念空寂，第一念了不可得。你猜这一念，这一念过去了，没有了。永远是这一念，这一念断了。给诸位说， 常寂光现前，佛土没有了，所以佛土空啊，了佛土空啊，佛土没有了，就是十八庄严土没有了啊，你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凡圣土没有了，方便土没有了，十八土没有了，留下来就常寂光，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，常寂光我常说啊，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也没有，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没有离开常寂光。所以这桩事情我常常用电视荧幕做比喻，荧幕就是常寂光，什么都没有，里面的现象呢，十八图、方便图、同居图，那是里面的现象，里面现象不就是刹那刹那在生灭吗？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吗？啊，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数码的这个比这个胶卷速度更快了啊，它还是一个一个像啊，啊，连续在这里产生的啊，所以看电视，你把电视帧看懂了就开悟了，大彻大悟啊，你就成佛了啊。所以会的哪一法不是佛法？看电视是佛法，它能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成佛啊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？不会的，你被境界转啊，你心贪着境界，你被他转。你也是觉悟的，了解他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，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禅定啊，定慧都在境界里面成就啊，所以我们现前的这个境界就像电视屏幕里头一样，如果了解动的空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见到心了。心在哪里？那常寂光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真的，其他东西全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它叫做圣意啊，真的假的是一不是二啊。屏幕电视屏幕里现的这些色相跟屏幕它分不开吗？屏幕在哪里？就在色相里。色相在哪里？就在屏幕里。但是屏幕是屏幕，色相是色相，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妄，真的是永恒不变，一个是刹那变灭啊，他两个同时在混在一起啊，你通通清楚，通通明了，一点都不迷惑啊，对于性，对于相都不执着，都不起心动念，这叫圣意空啊。了圣意空，明了圣意空啊！啊，那么也叫地意空，诸法当中最为地啊，它是最初的缘起，在佛教。有个名词叫涅槃，涅槃也是这个意思，涅槃之法空无有相啊，所以第一空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第一空啊。大集经里都说，这佛讲的第一者是无上甚深妙理啊，离家一个庙， 妙什么意思？不能说的有，也不能说的无。不能说它存在，也不能说它不存在，这叫妙啊。啊，你决定不能受它干扰，就是说在这个境界里决定不能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就叫菩萨了。不起心不动念是佛。起心动念是菩萨。那分别呢？分别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了。再执着，执着就变成六道凡夫了。这些全是假名假相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在现象里面别去想它。想它就起心动念。别去说它，说它就分别执着，是不可思议啊！所以经典里面讲这个道理深深深深，不可说不可说啊！不得已用一个假名叫第一第一。名字相不可住啊，一定要通达明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了身一空啊，是名智慧，这个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通达明了。能知诸法，是名神通啊！诸法是从四相上说的啊，这些现象你全部通达明了，便是神通啊。神通起作用叫善巧方便，帮助众生求啊，了宿如幻，宿是世俗。六大轮回，梦幻泡影，这是智慧。如上智，殊胜神通智慧，悉皆究竟通达，这叫究达神通慧啊！这是第一首的第三句。啊，说明自信本具的智慧，诸佛如来真的，我们都有，只是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真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立刻就真的。啊，妄想是什么呢？是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妄想就没有了。嗯，从妄想生分别，从分别生执着。啊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全都乱断了。啊，你要断执着，它还有妄想分别在。啊，断分别，分别断了，执着就没有了，但是还有妄想在，所以妄想一断是全都断了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要起心，不要动念。所以古人有个比喻，教我们用心如镜，像镜子一样，心像镜，照在外面清清楚楚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诸佛如来是用心如镜。啊，我们现在用心是什么呢？用心像照相机底片一样，照一下落一个影子，照一下落个影子，所以心就脏了，就被染污了，就这么意思。 那我们今天这个照相机、录影机就是凡夫，六道凡夫。那一面镜子那是如来，他照得很清楚，他不着痕迹。所以每一天早晚我们洗脸就照照镜子，那就照照自性啊。我们心像不像镜子啊？不像啊。心真的像照相机啊，像录像机啊。那就坏了。所以有许多地方供佛像。佛像后面一个圆光，用一面镜子代表圆光，很有意思，代表大圆镜智，这表法的。我们供佛，供佛就是最重要的是供一杯水，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一杯水不能不要，这最简单的最重要的工具。水代表什么？代表清净性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波浪，表这个意思。看到水就想到，我的心也像水一样，不动，干净。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住，清净它没有染污，平等它没有动摇，住它能照。就是照的意思。所以这一杯水的作用不得了啊。不是供给佛喝的，错了，佛不要喝水。它是表法的。再看下面第二句，犹如生法门。上因神通智慧呀，静音乐，此通于慧，皆一法成故。故此名犹如生法也。神通智慧从哪来的？从诸法来的。没有诸法，神通智慧显不出来。神通智慧是自应自性里头本来之处的。可是要有这些法才能显示出来。它起作用。这个作用我们常常讲的是反应，众生有感，自性自然的反应。这个反应就是犹如生法门。从犹如生法门显示出自性里头有究竟圆满的神通智慧。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我们自信清净心里头本来有智慧，本来有神通。所以佛法在一切法里头是真真实实的究竟平等法。佛法里头没有高下。只有具足，没有高下，它是平等，它是一体的。所以佛法常讲万法一如。犹如生法，这就是法门，法门照公住， 为末尽曰：“言为世次，谓之法；众生所由啊，谓之门。”下面有解释：佛所说者，为世之规则，是谓之法。佛菩萨所说的，菩萨是佛的学生，实在说菩萨所立所说的，绝不离开佛所讲的原理原则。只是对我们善根少的人、智慧浅的人，他说得更加详细，让我们明白了。佛讲的东西比较深，要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，他们一听就懂。我们根性差一点，听不懂。所以那些听懂的人，菩萨嘛，他再来给我们解释，我们就懂了。你譬如说这个经文，通达神通会这一句，要不是这么多祖师大德来解释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里头有这么深的意思？那么这些佛的学生，他们听懂了，从方方面面来给我们解释，给我们讲解，我们也听懂了。所以菩萨不离佛陀教诲。每一个人所体会的不一样，大家汇集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一看就很容易理解。黄念老注解这部经，就是用的这个理念。你看这部经里头，他引用祖师大德经论著述190多种。这不是注解的集大成吗？读这一部书等于看了经论著书190多种啊，真难得了。他用多少年的心血把它汇集成这么一本书，让我们后人省多少功夫，省了多少时间，省了多少精力，这一部书就可以了，就能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对阿弥陀佛信心不逆也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，有信心，有愿心，极乐世界就注册了。那个地方就登记了，有名字在那里了。我们真干，真干到时候佛就来接引。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引为世次，贤首过世，望镜还原观里头讲四德，这是信德。第二个就是讲威仪有责， 啊，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啊，众生有感，他来应。无论示现什么身份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，他现身说法，都是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日常生活的行持决定没有违背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是法，是真。啊，法则就是模范，就是典型，就是好样子啊。啊，净宗学会早年是在美国成立的。啊，第一个会是在温哥华，在加拿大成立。听说现在还在啊，没有人领导也就衰了啊。第二个会在美国，在旧金山附近啊，桑尼威尔杨一华居士在带领，做得很有成就啊。第三个会在洛杉矶，陈锦昌居士领导的，都做得不错啊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加拿大一共有30多个金融学会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金融学会最多的是马来西亚，有100多个会啊。第二个会成立，在旧金山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啊，用韩馆长的名义发表，提出净宗同学修学的5个纲领啊。当时印海法师看到非常欢喜啊，也很赞叹啊。纲领简单明了，容易记，你才能做到啊。啊，你定的太多太复杂，记不住啊，那怎么修法啊。就我们5个修学纲领，就是净宗修人日常生活必须要遵守的。第一个是精业三福啊，只有3条，是一句啊。世尊给我们说得很好，这3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业。我们前面才学习完了的敬业正业啊，三世诸佛，过去一切佛，现在一切佛，未来一切佛，都不能够违背。违背呀，你决定不能成就，你这都重要了。我们把它摆在第一条啊，啊，是净宗学习最高指导原则啊。第一条里面4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 对，孝亲尊师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是世间善法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人，要把这四句做到啊，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啊，你才能够来生不食人身啊，你来生自然到人间来。如果修得好的，你升到天上去了，你的人天福报啊啊。所以孝顺是世出世间的大根大本啊，人不能不孝顺啊。那不孝顺你根坏了，修什么都修不成功啊，世间法都不能成就，何况出世间大法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常说啊，佛法是四道，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这就能够体会到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宣扬，唯独在中国这一支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，比新印度还要兴旺。什么原因？中国人是以孝道为基础，他有这个根在啊，所以非对佛法呢来讲的是非常相应啊。佛法是以孝道为基础啊，所以中国人的根扎得好啊，在中国有这么多成就的人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最近这些年来，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就是根据这一条来的啊。孝亲尊师怎么落实？落实在弟子规，你能把弟子规字字句句做到了，不是会背，不是会讲，那个没用处的啊！这是要真干的啊，要真做到啊！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啊。下面一句是修十善业，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。所以这三样东西是我们学佛的那根呐，啊，今天佛教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根没有了，所以佛教变成假的，啊，没根呐，啊，我们自己一反省，你马上就会觉悟到，啊，在家学佛的同学，十善业道没做到。是假的，不是人的。出家的同学，沙弥律仪没做到，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全都搞假的，佛教怎么能不衰？不但衰，还会灭掉。啊，现在佛教已经衰到地步了。再不拯救的话会灭亡了啊。拯救从哪里做起呢？就从三个根做起，只要有根在，它将来慢慢会长成，根没有了就完了啊。谁来撒这个根呢？一定要靠自己，别指望别人，指望别人将来你会大失所望啊，一定要要求自己要真干呐！啊，不真干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佛菩萨。 啊，将来变成佛教里头的罪人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真干了。世界上只要有个三五个人真干，佛教就有救了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真干一定得三宝加持。啊，有三个根，然后能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肯定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，成就三昧，成就智慧。啊，中国东北，刘素云居士就是最好的榜样。他用了十年的时间，啊，十年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他得到一套光碟，啊，应该是我在80年代。啊，1980年代在台湾华藏图书馆讲的，啊，那是韩光正还在，那一套光碟他得到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每天听一片，那个时候一片好像是一个小时，但这一片呢，他一天重复听十遍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他说他在佛经上得的利益，就得到这一句话：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他这个十年就这一句话帮助他成功。啊，每一天听十个小时经，其他时间念佛。不间断了，十年如一日。啊，他得念佛三昧了，他开悟了。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必然的。一个人如果是一门深入，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应该在三四年就得念佛三昧。啊，六七年肯定就有悟处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一定也有大悟。啊，所以他的十年时间没空过我。他50多岁才开始，在学佛开始。啊，今年60多岁，十年。啊，人家问他怎么成功的，他告诉你这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他听话就听懂这一句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就一教奉行。那我们看看多少学佛的同学在家出家十年空过了，真可惜啊！啊，人家十年成功了，啊，这个人决定往生，什么时候往生，什么时候想去，什么时候就走。啊，我没办法讲生死自在。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啊！啊，这一生没白来。而一般人听见没听懂啊？那也就是不老实啊，不听话了，不肯真干了， 啊，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间真正成功的人，都是这六个字。啊，就老实人好教啊，聪明人不好教啊。啊，所以谚语所谓呀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聪明不如老实人呐、啊，老实人真有成就啊，聪明人还搞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所以因为实则。众生所有啊，谓之门。众生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都是从这个门里成就的，这叫门呐、啊。啊，我曾经在讲习里的同学们讲过。啊，宗门教下，在中国2000年当中，成就的人就真正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。啊，生十报土的人，肯定超过3000人。啊，佛教史。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。啊，将近2000年有这么多人成就。念佛往生到净土去成佛的人，这2000年来我保守的估计是10万人。你是多数神呐、啊。我们除净土而走别的门，我们走不通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。我们求往生这种正门，我们走得通，我们有把握。为什么？那些门真的要断烦恼，断烦恼难呐、啊。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待业往生啊！只要我们有能力。把烦恼扶住就能往生啊，扶比断容易太多了啊！怎么个扶法呢？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是要会念。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不管是欢喜啊，是忧虑，还是恐怖，还是怨恨，这种念头一生，阿弥陀佛把它压住。啊，什么念头都归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把烦恼付出了，这就能待业往生。所以阿弥陀佛需要这个条件，你扶不住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扶住烦恼，临命终时在扶的时候迟了，来不及了，平时要训练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训练啊，顺境善缘，不起贪心啊，不起贪念心，喜欢那个心那个念头一起来，阿弥陀佛啊，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。逆境恶缘啊，这个冲突尘会生起来说，阿弥陀佛，都把它打掉。啊，通通归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慧念呐、啊。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像练兵一样的。临命终时是打仗啊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往生了。啊，48愿第18愿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啊，可是平常你不念， 到临命终时，你那个五欲七情要是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立刻就到三途去了。啊，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。啊，平常不用功不行啊，平常不放下不行啊，平常什么都看得很淡，样样能放得下，我们的烦恼就大幅度降轻了，没那么严重了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很容易把它换过来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放得下，要知道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全是假的，一场空。啊，真的你把它看成做梦。啊，梦里都得到黄金不会喜欢，起来的时候一样也没有。啊，梦里的遇到了是冤家对头要杀害你，没事，醒过来的时候也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啊，把这个世界看作梦境，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？看作我们旅行观光来玩的地方，这地方一样东西都不是我的。啊，过两天我又走了。啊，日本我这次来是第七次。啊，第一次来住的时间最长，住了21天。啊，其他的大概都是1个星期到10天。啊，把世界当作旅游的地方啊，观光旅游。不是老家了，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将来我们一样都带不去啊，连身体都带不去啊，你何必要执着？何必要占有？啊，这种什么都据为己有，这个念头是最糟糕的，这个念头是三途的念头。啊，有这种念头的没有不堕恶鬼畜生地狱的。啊，这叫真正愚痴，没有智慧。有智慧的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？佛所说者，那世间规则是谓之法。此法是众生入道之所有，故谓之门。啊，这是念老为我们解释。啊，根据古大德所说，用现在白话给我们解释。啊，诸佛菩萨所说的，就是他们的经验。他们所经历过的，所走的这个路子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。啊，我们要真正相信，真正效法走他的老路，肯定走得通。如果把这老路都废掉，另外开辟条新路，不晓得开到哪去了。啊，创新不如守旧啊！华严大师，这清凉大师，如来通智犹如，通是神通，智是智慧。啊，犹如是犹如十法界，故号为门。啊，这叫法门呐、啊。又慧疏曰：处入无碍名有，能彻傲语为入。这都是菩萨境界。菩萨从十报土出来， 因设法界有缘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菩萨来应嘛，出入无碍呀。他从十报头出来，他能回得去啊？他什么时候想回去的就回去了啊，通达无碍，这叫有啊。能彻奥语为如，奥语是实相法门，无论他出于不出，明心见性，这是奥语啊，其如自性。又静言素语，穷本成熟，为穷尽本源，明知为如，就如此回归自性的啊，回归常寂光，回归就是如啊，哦，深奥、密奥，都是真如自信的名称啊，穷尽本源，本源是用哲学的名词来说，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这一段事情只有诸佛如来能做到，世界上再伟大的哲学家也没办法啊。为什么？科学家哲学家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他不能见性。科学哲学能够圆得到的是自信的边缘啊，他们能圆到了，本体圆不到啊，现象他可以了解，作用他可以了解，本体也不同啊。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本体必须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自然就显现啊。所以科学家就少了这个缘分，他要有缘分，一遇到大乘佛法，他马上就成佛了。他已经走到边缘了，只要他肯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他就欺负境界。啊，下面是今诸菩萨赞叹弥陀。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，出入无碍，故曰犹如圣法门啊！穷尽圆底，是为圣身，故曰圣法门。这个几句话，我们下午再学习。现在时间到了。